守口涉意身莫犯。2008年冬，我带两个小学友去千佛寺探望贤公老和尚。当时老人家正在前面的院子里面挖紧一个好大的树根，挖了好深的一个大坑，成身成面都是泥土。印行法师说：师父啊，你不要再挖了，这么大的一个树根，你挖到什么时候啊？由得他自己沤烂就得啦。老和尚一边挖一边说：做什么事你都不要怕困难，我不停地挖，一定能够将它挖出来，挖出来能够当柴用，腾出地方又可以种菜，你放在这里等它自己沤烂要到什么时候啊？印行法师摇着头对我说，本来接他过来是想给他享几日清福，结果在这里帮我做事，由朝到晚都不停，怎样劝他都不听，我真是对他没办法了。印行法师跟着就转身去后院了。老和尚扭转头看着印行法师的背影，好像小路仔嘻嘻地笑。我们三个人上前去跟老和尚顶礼，老和尚连声阻拦说：不要拜，不要拜，地上好污糟。跟我一起去的两个小学友曾经在千佛寺跟老和尚朝夕相处过三个月，所以老和尚看到他们来到非常欢喜，停低做紧的事跟我们倾偈。老人家对我说：你们家乡的人善根深，学佛人多。我说：是啊，我们家乡差不多家家都供佛。老和尚问我：你们家乡多年前住过一个老和尚，你记不记得？我说：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但是有印象，因为那个法师是我嫲嫲护持的，后来他去了白马寺了。老和尚说：那个时候我请他去来佛寺，他不愿意去，不知道现在还在生吗？我跟他说：听说已经过世了。老和尚问：几时不在这里的？我说：早就不在这里了，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讲到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那位法师如果在世亦都应该有百几岁啦。你以为个个都好似你老人家咁长寿啊？老和尚望住我，唔明咁问：你笑乜嘢啊？我话：你老人家系唔系以为慈禧太后仲在生啊？老和尚亦俾我引到大笑起嚟，讲：我仲未有咁糊涂。哎呀，我是业障重啊，想走走不到，眼看住老同修一个个都走了，正是我变成老妖精了。听到我们都哈哈大笑，我一边伸手将老和尚从树坑里面搀扶出来，一边说：你老人家休息一阵，再同我哋讲个故事好唔好？ 老和尚在旁边的一块木头上面坐下来，指住另外几块木头招呼我们坐。我挨住老和尚坐低，两个小学友说不想坐。老和尚对他们两个说不想坐在这个木头上，屋里面有凳。我说你老人家不用理他们，他们是坐不定。老和尚笑哈哈地说我同你哋讲个佛经里面嘅公案，好好听噶。以下系根据贤公所讲，大概整理。有一位阿罗汉出去托钵，遇到一个漂亮嘅女鬼。女鬼讲要供养罗汉，就请佢翻去屋企里面。罗汉一睇。女鬼屋企里面珠光宝气，非常有气派。女鬼将供养罗汉的饮食摆在台上面，请罗汉用餐。罗汉低头的时候，看见台的四只脚上面绑着四个饿到皮包骨的饿鬼，觉得非常好奇。女鬼说请尊者稍等，弟子有紧要事情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请你慈悲，千祈不要施食物给他们四个。女鬼出了去，罗汉一边吃一边想，为什么不可以施食物给他们四个呢？四个饿鬼眼金金地望着罗汉在那里吃东西，都不敢出声。罗汉觉得这样太残忍，实在忍不住了，就将食物分了一些给这四个饿鬼。估不到这四个饿鬼将食物放入嘴里面，就一个个痛苦地狂叫起来。因为一个饿鬼的食物一到嘴里面就变成了自己的肉，一个饿鬼的食物一到嘴里面就变成了铁丸，一个饿鬼的食物一到嘴里面就变成了大便，一个饿鬼的食物一到了嘴里面就变成了龙血。罗汉见到这样的场面非常震惊。那个漂亮女鬼匆匆忙忙在外面冲了入屋，好痛苦地对罗汉说我出去的时候就曾经叮嘱你千祈不可以施舍饮食给他们，你为什么不听啊？难道你比我还爱他们吗？他们是我前世的丈夫、儿子、儿媳同埋丫鬟啊。罗汉唔明就问呢个系乜嘢原因啊？女鬼讲我前世供养过一位阿罗汉，我同我丈夫讲希望佢除起功德，点知佢听咗之后反而出言毁谤，讲佢点解食我哋嘅嘢，点解唔去食自己嘅肉，我好伤心，又将呢件事话俾我嘅仔知，点知佢亦出口毁谤，讲佢点解唔去食铁丸啊？我更加伤心啦！咁啱嗰日有亲戚送食物俾我，但系俾我新抱偷食咗。我去问佢，佢唔承认，仲讲。食你嘅嘢仲不如食大便啦。我回赠亲戚嘅食物就俾丫鬟喺送去嘅路上面偷食咗。我责怪佢，佢唔承认。仲讲食你嘅嘢仲不如食龙血啦。我心里面对佢哋四个人起咗大嗔恨心。 于是发了一个反愿，愿我来世生活在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人受恶报的地方，所以今生我做了大力鬼王。如果不是这个恶愿，单凭我供养阿罗汉的福德，我今生就应该生忉利天享受天福。老和尚将故事讲完，笑哈哈地问我，好不好听啊？我听到寒毛直竖，原以为老和尚只会劳动和念佛，不一定懂得太深的佛理，这一次令我完完全全地折服，心想这位老人家绝对不是糊涂人啊。老和尚见我呆滞，就跟着说，这个故事就是教人说话不要言谈口满，能吃过天食，不说过天话，说话口满招人恨，犯众人憎，亦不要生坏念头，有坏念头吃亏的是自己。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末学惭愧，因为时隔久远，其中细节或者稍有不准确的地方，末学确实得薄才疏，竟然不知道这则公案出自什么典籍，本来想查到出处予以参照，却几经努力而无果，恳乞十方仁者见谅。古德曰：不须出处求真迹，却起忠良作话头。末学复述贤公所讲故事，或者有不周之处，但是故事所含的道理却不会有差。净空老法师教导我们，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同贤公岂非佛法道同吗？言谈口满，大约只是我们南洋方言里面的俗语，多数是老人们喜欢用。言谈指言语尖锐刻薄，口满指说话狂妄，能吃过天食，不说过天话，是纯粹的南洋俗语，亦是教人不能够太狂妄。诚如古言诗曰：监口金人分，兢兢恐惧身，出言刀剑利，即愿鬼神亲，监默应多福，吹去总是蠢。景行六云：口腹不节，自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四个恶鬼因为恶口所招致的果报固然是太可怕了，但是供养阿罗汉的女人竟然因为一时意气而发了如此一个荒唐的反愿，亦未免太愚痴了吧。此意念动处，大家难道不觉得更加可怕吗？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地反省自己，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恶念动时，马上发觉，下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刀涉六根，使正念相继，待分修日久，恶念自然无处藏身。能够调心御行，先至是真正的大丈夫。 国名妙行菩萨偈云：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许如法身活。贤公曾经同我哋讲过佢细个嘅时候种冬瓜嘅故事，因为种嘅冬瓜被佢堂弟偷走咗，佢就连住三日不断咁细声念：边个偷咗我嘅冬瓜，就要佢生疮有病。结果佢堂弟真嘅就卧床不起啦。沈良知道之后就对佢讲：你唔好再念啦，你细佬就摘你一个冬瓜，你就咒佢成身生疮。你呢个小朋友嘅心点解咁狠㗎？贤公非常惊讶，心諗人嘅念头真有咁大嘅力量吗？于是马上改口念：快啲俾佢好返啦，快啲俾佢好返啦。堂弟嘅病真嘅好快就好啦。贤公讲：从嗰次之后，佢再亦唔敢怨恨人啦。宋代大贤邵子康哲先生有一首诗，末贺十分喜欢，所以时常重起。其圣人胸襟，感人泪下，浩然正气，撼人心魂。在此道出，与诸君共勉，愿我同人能够将其心明五内，力到处常行方便，力欠处常存好心。诗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但求处处田禾熟，唯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老爷娘，四方宁静干戈适，我若贫时也不妨。